数码电台新闻报道。各位早晨，早上九点，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行大型的精神健康活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香港人的精神压力大，政府有需要多做工作，促进市民的精神健康。过去两年就设立了精神健康检讨督导委员会，检讨精神健康服务和教育。未来两三年，卫生署更加会推行大型的精神健康活动。高永文呼吁市民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正面思维，多同其他人分享问题，千祈不要屈埋在心里面。转睇下其他消息，美国德州一间炼油厂怀疑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受伤。当地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朝头早十点左右，东南部城市帕萨迪纳一间炼油厂发生爆炸之后起火，有居民感觉到爆炸带来的震动，浓烟在几公里之外都能够看到。由于炼油厂存放了多种的化学品，附近又有民居，当局封闭了一条行车的隧道，经消防员扑救之后，现场的火势已经受控，事故当中有一个人手部受伤。不过炼油厂否认爆炸，或是厂内一个压缩机故障令到柴油燃烧起火，冒出浓烟。美国科学家在夏威夷附近的海域发现一只可能是新品种的半透明章鱼，外形非常之似动画电影《鬼马小精灵》的精灵主角卡斯帕。科研团队利用遥控的潜水器，在上个月27号在奈克岛的海域大约4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一种无鲸的章鱼，它体内没有色素细胞，呈现变透明的白色。科学家说几乎可以肯定是前所未见的品种。深海章鱼分为有鳍的章鱼和无鳍章鱼两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今次发现打破了无鲸章鱼在海底生活的水深纪录。北爱尔兰两名嘅男子偷走咗一架消防车，喺街头横冲直撞，撞毁咗八架汽车同埋民房。事发喺当地星期六清晨，一名66岁嘅老翁带住一个19岁嘅少年喺消防局偷走咗一架消防车。有居民表示，期间听到数次嘅巨响，当时未知道发生乜嘢事，有人更加以为系发生炸弹爆炸。事后多架汽车压至变形同埋翻侧，有啲更加被压毁，成条马路犹如好似灾祸现场，到处都系残骸碎片。事后警方将两个人拘捕。好啦，各位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嘅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本周中后期显著转冻同埋有雨。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好啦，嚟到三月六号早晨啊，师傅又上堂啦，早晨啊，美儿姐， 早晨，哇哇哇，早晨，早晨， 美人， 美儿，今日唔系美儿姐，美儿弟弟啊 ，B B 啊， 好可爱。咁啊，我哋首先要多谢听众嘅支持啦。咁啊，上个礼拜一播嘅时候咧。 咁啊搞到我哋嗰个直播室嘅职员咧，就接电话咧接到手软， 系啊， 咁啊加班啊，咁啊变咗咧，即系呢样嘢咧，就我真系好惭愧。咁啊，事实又系听众嘅反应太劲， 系啊，佢哋劲到直情咧写落揾我啊， 点解揾你咧？ 佢话嗰度咧惊见唔到，就揾我，就即系赞美我一轮先啦。又你可唔可以帮我咁，然后问下师傅啊咁样， 好鬼马喎。 咁但我觉得咁样唔啱规矩。 咁我知啊，阿林记都做到好硬啊。 是啊、 一路未得停， 完全未停过接电话，同埋喺 Facebook 嘅 inbox 里边咧系爆晒咁滞咯，好多问题要问你嘅、啊、师傅，同埋佢哋嫌两个钟头嘅节目太短啊。 其实嗰阵时点解会由三个钟转两个钟，我都唔系好记得。 因为你好忙咯，师傅，你系要我踢爆你？ 咁唔系，因为我哋有个戏谷一周咧，咁我谂住快啲时间过去戏谷一周嗰度。其实戏谷一周嗰个节目好听嘅，咁啊上个礼拜啱啱播完咧、嗯，反应系非常之 好、啊， 特别系我 p a r 冇错， 系我自己又比较即系摆咗一啲特别嘅嘢啦。咁、 嗯、 阿美仪咧，可能你冇留意啦、你忙得滞啦，我知你拍剧啦。 系 咁咧，就因为我系攞啲粤曲出嚟讲点样了耳仔。 系， 咁啊变咗咧就比较特别啲咁样。好啦，咁今日咧又接受你哋两位嘅盘问同咨询，甚至逼供， 唔系，咁我哋都系应啲观众嘅要求啫。嗱、我哋上次系讲到一个嘅电台嘅节目啊，咁、但系电台节目有啲嘅问题咧，其实观众都好想知嘅。 电视节目 系啊，电视节目系电视节目，诶、哎，我唔想益佢嘅 本。系咁咧，电视节目咧就即系我阔别廿五年咧，咁啊主持翻呢个节目啦。咁咧就其实咧有个内幕嗰日，即系同佢哋庆功倾都有倾到啦。咁啊收视率都几好，22%。 系啊，请到晒师傅。 系啦，咁咧就讲到一个问题，就系话原来喺廿五年前，其实咧就当时咧。就佢哋歡樂今宵嘅節目咧，呢、這個大家都知啦、嗯，就有啲跌啊個收視。咁、當時跌咗落咧，佢哋諗咧，就好得意。我諗香港嘅電視都會咁，即係話去到某一個位置嘅時候，諗啲嘢去搞下，希望能夠高個收視咧。好、多時都會諗下揾啲玄學啊、鬼怪啊，或者甚至係相學啊、得意呢啲嘢嘅。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力嘅一樣嘢，而係幾慳水慳力嘅。咁啊，當時就揾我啦。咁當時我仲記得係阿優華。葵啦，几个编导啦，咁样咁啊，搵我食饭咁咧就当时有一样嘢佢同我讲， 系 游说我出去嘅。佢就话喺无线个咁耐历史咧，即系呢个电视台咁耐咧，佢话当佢哋啲收视唔掂嘅时间咧，就会用嗰种节目，即系我哋讲嘅节目正常啦吓。佢话大金字咧，搵师傅出去咧，好特别噶。我点解？佢话因为佢哋嘅台好少，系用个主持人个名。 哦， 佢话即系好似有少少唔想益你咁、但系我哋益你、第二，当时我哋有一本杂志系奇闻噶嘛，佢话亦系冇试过系攞本杂志个名去做节目嘅、即系等于好似同你做宣传 咁样咯。 咁但系其实有少少就系话借翻你哋嘅杂志同你个人嘅知名度去 系 捧帮翻我哋。咁所以当时咧呢句说话就好动我心啦。你谂下成个电视台系嘛，即系话我用你个名做节目之外，仲要用埋你旗下嘅杂志个名做埋节目，俾足面啦啩？ 系咯系咯。 咁所以当时仲要揾到最红嘅罗慧娟同埋阿朱慧珊，当时嘅TV 呢个欢乐今宵最红嘅两个 artist 傍住你咁，咁我又动心咯。所以当时咧就真系做咗节目之后咧，佢收视系起翻嘅。咁呢样嘢我好高兴啦。咁咧就亦成功捧红咗佢哋训练班嘅一个未曾出镜嘅艺员，叫梁荣忠。 哦，就系嗰阵时出嚟。 梁荣忠就喺我节目出山嘅。 哦， 咁就即系变咗，我又觉得好高兴。第二，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当时我介绍咗咧，就系水晶同紫水晶嘅运用喺娱乐上咧。嗰阵时香港未有水晶店嘅。巴西佬未曾大量谷水晶嚟香港，咁、我讲完咗之后咧，就送咗100粒啦，咁咧就啲观众又嚟抢啦，咁样咁啊高层都要咗21粒啦，阿汤小姐咧唔系话攞20粒，21粒，咁咧就自此就香港有水晶店 开始兴啦， 咁咧就益咗巴西佬咧就大量嚟香港咧就直成系卖水晶就发咗达，咁啊成个巴西其实多谢我嘅， 真系要系啊， 咁所以25年后其实再嚟咧，其实佢哋都有少少暗示咧，系有少少帮一帮佢哋个收视咁样嘅吓，咁呢样嘢系我嘅光荣嘅喺呢度，即系讲啦，佢哋都咁讲，咁啊22点嘅收视咧系非常之有交代啦， 系啊， 咁其实仲有一个少少嘅片段就系讲紧就话点解会揾我咧，仲有一个理由就系亚视咧。 就回光返照，记唔记得亚视走，即系我哋话亚视唔掂之前咧，咁咧、你记唔记得就我入去就同佢睇风水，就拍咗九辑啊嘛，就李居明妙论天下啊嘛，阿林有份啊嘛，咁咧嗰个收视咧就佢哋计咗出嚟咧系三点收视， 哇， 三点收视咧系。某即系嗰个电视台亚视咧，系从来好耐已经冇三点收视嘅， 佢徘徊喺零同一中间， 系啊， 所以三系好标炳噶啦。 咁但系有一样 好突出， 但系有一样嘢咧，就阿美仪，你系圈中人，我想问你咧，就好奇怪，佢哋唔系好想公布你呢样嘢，所以喺我节目度爆咧，唔想公布，我唔知个理由喺边度，系咪因为你一条友入去已经三点收视啦，我成个台嘅人咪要找得，即系系咁嘅意思啊？还是系咩原因咧？咁样？即系呢啲咧，所以有阵时喺呢个圈里边咧，你话我哋系畅所欲言咧，有阵时都唔系好畅嘅，唔系好所欲言嘅。 系啊， 有啲嘢都唔讲得嘅， 系咪？知道唔讲得啦。 系啦，我明明攞三点收视， 佢就唔讲。 你如果你以嗰个亚视历史里边， 梗系话俾人听啦。 应该讲佢回光返照，有李居明又做翻个三点啊，冇人提嘅。第一，佢提好似益咗你啊，即系哇，突然间好多生意啦，好多人揾你批八字啦，佢又唔知道我而家唔自在啦。好啦，第二样嘢就系另一边嘅台咧。嗰晚咧系转，真系佢哋自己都转台要睇睇亚视，个理由就系睇下你咩料嚟冚我，你明唔明啊？咁、当时系攞咗呢个收视，其实对佢哋影响好大。 嗯， 即系佢哋即系觉得哇，原来你一条友走去可以咁样 殺，都升两点，即系200%，你升咗。 系啊，咁、样，所以几个因素之下咧，咁变咗今次我再出山去做呢个节目咧，即系新春开文王咧，就变咗嗰个收视咧，又系再创奇迹。 几好啊，系啊。 咁变咗咧，即系多方面咧，即系我个人就觉得对自己有交代啦。咁至于出边嘅观众或者个台，佢本身谷唔谷我，或者会唔会觉得即系益咗你啊？咁嗰啲咁嘅复杂嘢咧， 唔好谂你哋。 哎呀，我唔谂啦，但系我要同观众交代就系节目里边有几样嘢咧，系讲得未够清楚嘅。 嗯， 咁变咗咧就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讲到咧就系去到啊胡伯嘅屋企嗰度啦， 系 啊胡乐贤屋企咧。咁啊，美仪，你记唔记得咧？就系佢贴咗好多嗰啲全家福啊。 系啊，你入屋嘅时候咧，你就赞佢啦。哎，呢间屋咧就充满住爱啊，好幸福啊，周围都系佢啲相。 系啦，咁咧就点知有一组相咧就摆正喺今年嘅东北方嘅最衰个位。 哦， 我即刻要谂都唔谂啊，我帮佢拎啊，我帮佢拎走啊， 即刻帮佢搬。 系啊，咁所以呢样嘢第一样嘢就要教听众咧，就系话今年你屋企如果摆咗全家福或者你嘅结婚相或者你自己嘅相片系好嘅，不过。唔该，摆喺以下呢三个方位。 抄低佢， 抄低。 第一个方位就系东方，就系太阳起嚟个方位。 正东方， 正 呢个方位咧，今年系我选为咧系三大方位之一嚟嘅。咁咧，因为咧嗰个九子离火嘅星咧系一个人缘贵人同埋桃花星。嗱，你哋做影视圈最紧要就桃花噶。咁咧一飞就飞咗个东方。东方咧本来属木嘅，咁咧呢粒星系火。木火通明啊！ 哇， 我哋叫木火通明啊，系特别系对于你秋冬天出世嘅人咧，差唔多呢个方位系首选。 哇，我晒张40x40寸， 系啦， 摆喺嗰个位。 咁咧，嗱，你就唔系一个人嘅相，嗱，你要同你最中意嘅人嘅相。咁啊，嗰日系边个？我哋唔讲啦， 三个啦，我哋加三口。 咁咧就系啦，包括咗你只窝窝狗啦。咁咧就之外咧，就系最紧要就系你喺边个行度做嘢，就最好有翻嗰个行嗰张相。即系譬如你喺嗰个台度做咧，最好有嗰张台，有个台嗰张相。 工作证啊！ 譬如头先我哋影嗰张相好紧要噶，你想呢个节目掂啊，好啊，咁啊，继续出粮啊，继续出粮，你一定系要嗰张相摆咗喺嗰个东方。 哇！ 所以其实好多时咧，我哋打工仔咧唔知咧。其实同老细影相好重要。 嗯 哦、如果老细同你影张相咧，嗰张记得影完之后，执咗薄张相放喺屋企，嗰个 东位 正东位， 出粮出东位， 出位东位仍要出粮位。 出粮位 系啊，呢个真系唔压低唔得啊。 所以你哋记住同嗰个老细咧影下相。 师傅阵间同我合照啊， 我影咗啦， 影多几张。 咁啊，东方啊排第一咧，咁啊东方就东南方啊排第二嘅。 东南方排第二 系啦。咁啊，同呢个西南方系并排嘅。 哦， 平起平坐， 冇错冇错。咁所以今年咧就系铁三角咧，就系正东、东南同埋西南。 我有个问题啊，师傅，譬如咧嗱，即系。 有啲情侣咧，咁佢想结婚嘅，咁啊惊人哋唔应承，可唔可以将对方张相就摆喺东位吹桃花？咁可能今年会结到婚咧，咁摆。 呢个系直接嘅方法，但系最间接嘅方法咧，就睇咗佢八字之后咧，就研究佢嗰个桃花方喺边度。嗰、那个我迟啲会教。 好好好。 咁咧就有啲人咧就要漫步沙滩嘅。漫步沙滩， 点解咧？ 即系慢慢嚟， 即系佢嗰个桃花星咧，系要见到水、见到海，佢先 arouse 嘅，先、会惹起嚟。所以行沙滩咧，系你哋好多女仔咧系衰喺嗰度嘅。 哦，梗系啦。 第二样嘢咧就系睇电影，即系戏院里面。咁啊，嗰个系又算叫丁火嘅，即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五行咧，系会撩起你嘅情欲嘅、或者爱情。 你中晒啦， 但系你一定要 check 到对方嗰、样嘢，咁我就应承你啊，阿林记写低咧，就喺呢辑嘅第二辑《妙恋天下》咧，会教大家点样去攻破一个对方嘅心。 哇，呢、這个好 攻破你爱人的心啊！ 系咪男女都合用嘅？ 我哋讲翻阿虎伯咧，就系佢嗰个全家福咧，就摆错位，我即刻就将佢摆咗喺东方。 系。 或者系东南方，或者系西南方，咁咧就呢个好重要。 嗱，搬就搬咗啦个方位，但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继续要讲咧。究竟如果我哋嗰个位咧未必会搬到嘅话咧，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方法可以解决嘅？ 好，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有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何高大威望啊！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公罗咁命，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午3:30-4:00，诚意邀请发在生情线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记。 早晨啊，师傅， 早晨 啊， 早晨，早晨，哎呀，真系好啊，呢个字真系。 嗱，一学一开就学嘢啦吓， 系啊，争取时间。 嗱，咁呢个东方，如果你摆全家福或者靓相咧，就而家因为九支离火计咧，起码摆两年噶啦。 我摆两年， 摆两年，咁啊，两年之后再应该原则上系再转嘅。咁所以大家学少少九宫飞星咧，就长远有用途啦。咁其实就各位听众都喺度谂啦，就系话，我听得你节目嚟，我不如跟你居民学嘢啦。咁啊，无数人咧。话要拜师噶啦，咁咧其实而家我可以提供到你每一个礼拜都会亲人见到我，亲自见到我嘅机会咧，就系、是、喺佛堂度跟我学物宗。 哦，系， 咁所以咧就喺节目度都已经好多 fans 就话 报名啊， 我要嚟跟你学。咁其实就学唔学物宗唔重要，其实主要就有机会见到你居民嘅， 系咪想摸你嘅？佢哋成日都会问我咧，你成日有机会见到师傅咧，会唔会摸佢嘅？我话点解会 摸佢咧？ 我哋豆腐渣 系啊。 咁咧就唔系，因为咧就阿美仪咧就我喺九龙塘咧就有一个指明名利嘅八字， 好靓啊， 嗰 度 咁嗰度咧就大概33堂-40堂到一年，即系上堂啊， 上堂， 你会有机会上堂，咁啊会系喺星期六同星期日上堂嘅，咁咧就喺过去都已经有成20年啦，即系喺嗰度培育咗个几千嘅学生噶啦，咁咧就大家都系叫师傅师傅咁啦，咁啊其实就学下学乜种，其实就其他人全部都有机会教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想跟你居民学下嘢咧，你真系要嚟上下堂噶，咁啊一年。 咧，我哋讲紧大约系33堂到43堂度， 嗯， 啊，咁有时多有时少，都有40堂啦。四十堂咧就一年咧就系学费而家好似唔知3800蚊咁上下， 30几堂喎， 好似系咁上下，即系 好，你讲多次几多钱？ 系咪啊？哦，5000啊，而家加价， 5000蚊一堂定5000蚊咁多堂？ 5000蚊系咁多堂，全年， 成年。 因为你跟我睇个八字咧，而家都要过万。 我咪就 系 想过咯， 冇错冇错，系咁所以 差排队排到去铜锣湾， 所以差唔多咧。而家咧就两日嘅课程里面有成5班嘅， 系一定系啦，你又唔系贵， 系系系，咁所以咧我就纯粹就结缘嘅啫，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真系你觉得始终都系阿李师傅都系佢啲嘢有机会学下啦，咁想做下我个徒弟仔咧，咁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啊呢个5000蚊都系呢一两年加下啫，即系不嬲都系3000几，而家就加到5000。咁变咗呢就你有机会签名啦，有嘢问啦，咁其实乜嘢都有机会教，不过主力系教你个最强项嘅亦即系生物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呢个已经系最后一个礼拜嚟㗎啦。咁所以呢就大家要快啲打个电话啦，或者亲自嚟九龙塘，顺便去我新佛堂啦， 即系 好咗啦，就喺金巴伦道啦。 咁 报名嘅20号，就如果去我佛堂就24号，即系嗰个门牌。 大家记住个日子啦。 就系即系真系我啲 fans 真系要考虑下啦。咁啊，如果你屋企里边派一个人嚟咧，基本上即系代表咧，咁你都学到好多嘢噶啦。 系咯， 好啦，咁啊，讲翻我哋 正东位啊， 正东位啦， 正东 系啦。 你有问题啊？ 有啊，师傅，我想举手问啊。如果我个正东位咧，其实系书房嚟嘅，我就不嬲都系摆部电脑喺度，我可唔可以咧喺个电脑度个 wallpaper 咧系摆我嘅合照啊、全家福啊？ 嗱，呢个咧就系你唔系学生，所以你唔识一样嘢，就呢6个字 系 咩？大宇宙、小宇宙，咩叫大宇宙、小宇宙？大宇宙就系你成间屋嘅东方，咁叫大宇宙。 系 小宇宙就系你间屋里边嘅书房嘅东方，你个睡房嘅东方，你个厕所嘅东方，厨房嘅东方，咁叫小宇宙。咁其实头先我讲个方位咧，就系喺大宇宙里边，你又系东方， 系 跟住东方里边嘅书房里边。个小宇宙里面又系东方，咁但系你喺东方里面亦可以用佢嘅东方、东南方同西南方， 系 咁变咗就系个大宇宙同小宇宙嘅摆设。咁通常嚟讲咧，我哋就话你个人通常喺屋企里面滞留嘅时间最多嘅时间，就受个风水影响最大嘅。 冇错。 咁所以譬如话你屋企里面巴闭到隔篱有个货仓咁咧，你就货仓基本上就唔使摆风水嘅，因为你唔会入去住啊嘛。咁所以个货仓就冇风水可言嘅，除非你个货仓里面有职员你咁啊，你譬如你隔篱嘅篮球场，个篮球场都唔使摆风水嘅，咁啊，所以你隔篱嗰个停车场咧，亦唔使摆，系嘛？美仪你屋企嗰个成10000尺嘅停车场系唔使摆嘅，好啦，咁即系话你最紧要你住边度瞓，咁你一日起码特别你做电视咁忙，翻屋企第一时间梗系瞓觉，你瞓觉8个钟头，跟住吱吱坐坐喺厕所出出入入，嗰度起码10个钟头，咁你梗系喺你个睡房呢个小宇宙里边。布局是最有效啦，咁所以通常就喺嗰间房咧嘅东方、东南方同西南方咧，摆你最中意同埋最重要影响你嘅照片。咁通常嚟讲咧，一个家庭咧最紧要咧就系一张全家福。我 系 推荐大家每一年咧，最好喺立春嘅前后，亦即系1月4号嘅前后咧， okay. 全家人要有4个字。整整齐齐影一张相，千祈唔好缺咗一个人， 系 缺个人好不利， 大家利是添啦。 唔得， 系啊系啊， 多个人咧，可能啲朋友突然间嚟探， 多个人又大镬啦，多个靓女咁，你无端端个老公身边多咗个靓女， 得啦，讲起走， 咁嗰个就形成咗一个，即系嗰张相紧要。好啦，好多人就问，而家我手机影我唔会晒相， 系咯， 个问题就喺呢度，就系所以冇咗个风水嘅加持，造成屋企人咧，大家而家都系 好冷漠，系咪？ 好冷漠嘅。一阵间我哋讲到嗰张圆台嘅时间，就讲点解会屋企人冷漠，同埋香港人咧个点解出问题。 系 因为佢哋有几个坏习惯，嗱，我哋讲翻张相先。所以咧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咧就系你买一个嗰啲机咧，可以入咗啲相落去咧，逐张相咁出嗰啲。 print 出嚟嘅可以。 嗰啲叫咩？ 打印。 唔系 print 系嗰 唔系 喺嗰个 一路出噶，我有。 好似个 iPad 咁样嘅，然后咧佢一路咁碌住嘅相， 系 可以碌好多。 咁呢个就可以你将手机嘅嘢咪摆落去咁。 电子相架嗰啲就 系。另外就真系晒一张相， 系实体嘅。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奇古印箱里边嘅奇嘅意思，即系你。 佢支旗， 相就系旗啦。 支旗就喺屋企里边，就系我嗱，屋企啲老阿齐齐整整啊，咁样啊。咁咧呢个咧系对老人家嘅好大加持之外咧，亦对后生仔都加持。因为而家后生仔第一唔中意影相嘅，第二喺揿手机唔好烦我，影乜鬼相啊，丑样啊咁。特别系因为13-19岁啲青年人咧，啱啱转样啊，转运转声啊，嗰啲咁咧，好多时咧佢哋咧就唔接受自己嘅样貌嘅，所以好多时就唔肯影相。好多时出问题咪就系嗰段时间咪，所以同佢成日闹交顶颈啊，唔夹咯， 反叛期 就系争一张全家福咯。咁所以不如你定落嚟就系话啦，每年啦，根据啊大师讲啊，立春前后一定要影张全家福噶。咁啊好啦，咁啊有份嚟影全家福嘅就有封利是。 哇，系哇， 好踊跃啊，定 系好好喎。 有时屋企里边都要落下奖金啊， 好多桥噶， 有封利是，咁啊个个咪扑咗嚟咯，系咪？咁你啲细佬哥始终话嗰种利是。1000蚊嘅扑到嚟， 哇！喂，咁你屋企可唔可以收契女？ 系咯， 嗰啲老人家你唔使啦， 可唔可以成为你嘅宠物啊？ 所以咧，就原来全家福系咁紧要之外咧，咁嗱，你要留意啦， 系 结婚照片咧，原来就决定你老公对你嘅感觉。 嗯， 喺过去历史里边咧，逢亲个老公话：，诶，你睇下嗰张结婚照，诶，又霉又臭又黄，诶，唔好要啦，摆低啦。嗰段时间就开始7年之痒。 哎呀， 所以通常嚟讲，去测试老公嘅感情，好多时系用张结婚相。 嗯， 你睇而家好多嗰啲幸福家庭或者嗰啲政府高官，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佢个写字楼后边咧，都系摆佢嗰女嘅相啊。 系啊，系啊，系啊，一家人啊，嗰啲 一家人嘅相，嗰啲通常嚟讲系即系比较重视家庭观念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嗰张相系真系喺一个风水之外咧，亦系。教大家系唔好放弃咗呢个美丽嘅中国传统， 一个加持 嚟。系呢个美丽中国传统，以前古代咧就系逢亲过年之前咧都会影张相。 系 吓咁呢个喺我本人嘅家庭咧就我老豆都坚持咗几十年。吓咁即系呢个系非常之重要 的。都系摆东位系咪啊？如果 嗱，如果系每一年都要我哋要识少飞星咯。 系系 都系最好摆喺嗰一年嘅最旺嘅三个位。就是八白飞星所做之柱，九紫离火所做之柱，一白，所以就八九一。咁所以今年八咧就系西南方，九咧就系呢一个东方，咁啊一咧就系东南方。咁啊学少少呢个基本常识系好嘅。咁我睇啲听众咧，好多人咧就对啲方位咧就唔掂，咁啊。方位唔掂，基本上就蚀底， 系 就最好攞个手机出嚟自己学下， 系 好嘛？咁呢样嘢好紧要嘅啊！咁啊，好啦，照片嗰度明白晒未？ 仲有个问题想补充嘅，而家嗰啲新人咧影结婚相咧，通常都唔止影一辑嘅，咁所以佢晒出嚟嘅时候咧，可能有几张。咁但系屋企咧，即系香港嘅屋企，通常都比较细啲噶嘛，冇咁多位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朋友咧，都将一啲未能够挂出嚟嘅结婚相摆床下底。咁其实会唔会有影响㗎师傅？ 床下底嘅意思 呢，太大张啊。 床下底嘅意思呢就是你瞓咗喺嗰度上面嘅。咁基本上呢就都系唔好嘅。通常呢我哋话高嘅嘢呢，高嘅嘢呢就系受尊崇。 系。 嗱譬如话你见到个皇帝见到人 你咁样㗎嘛。 喎高高在上。 咁你教宗出嚟都系咁㗎嘛。你有冇见到教宗喺下面行上嚟冇㗎嘛你明白。所以向上嘅仰望。咁所以如果你有张结婚照片，你或者全家福大家系仰望㗎，咁你咪全家嘅人都行好运。我哋系咁嘅意思。 ok。 咁当然唔系高到摆个天花板。但基本上系高嘅嘢呢系受尊重啲。好似我以前教大家要摆个花樽，个花樽都摆高嘅， 摆高 嘅，你唔可以细细个摆地下唔得，好嘛？咁我哋依家翻嚟咧，就会教大家咧，系点样令到你屋企人咧系成名，哇，光美仪，又成名之外咧，而且咧系融洽。大家全家人咧都好锡大家，而唔会大家拗颈嘅。咁有咩方法咧？依家翻嚟话俾大家听。 世界随意门。 一年一度英国硬汉大赛已经系啱啱1月尾举办咗啦，由1987年起已经举办咗29届，今年更加有超过5000人参加咗呢项盛事啊！呢个被誉为世界最艰难、最消耗体力嘅比赛，参加者系要做27个任务噶，当中包括要喺火堆同埋泥滩入边跑步，仲要趴喺地下爬过铁丝网添啊！听落都真系几难啊！最重要嘅系参加呢个比赛系要签生死状噶，都有咁上下危险性。你哋又有冇胆挑战先？有嘅话，不如你练好体能再储下钱先飞过去参加啦。啲